今日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有两段，一个是22章37至40节，另外是28章19至20节，请听我读。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即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做，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日的正道，我们是继续两条命的教会的第二讲，有我们的主任牧师石伟汉牧师。 好，咁啊，愿大家都满有平安喜乐啊！特别咧，我哋唔单止系在座当中啦，亦都希望咧家里边嘅弟兄姊妹咧都能够咧经历上帝俾我哋嘅平安同埋喜乐啊！求主帮助我哋今天咧去继续去思考住咧上一次同大家讲到两条命嘅教会吓，咁啊讲咗第一条嘅命啦吓，咁今日咧都会讲埋第二条嘅命咁样样。咁喺未开始之前咧，就先做下热身运动吓。咁啊，点样做热身运动咧吓？咁啊，即系因为大家要即系运用下身体，做下松放松下自己。咁啊，呢度有一堆嘅运动噶，不过唔知道呢个可能场地太细，唔系好方便做到呢啲唔同嘅运动。不过唔紧要，为咗配合呢个场地咧，我已经安排咗一个运动。咁啊，我哋集中咧今日系专做有一个部位嘅运动，就系边个部位咧？就系你个嘴啊！点解咁重要咧？因为咧，呢个系一个好重要的部位，我們的嘴唇。因為通常呢，你這一個人呢，即是怎樣壞都好，最後呢，你知不知道你死剩是什麼？是啦，我們通常死剩把口的嘛，那把口很重要的，你的嘴唇很重要的。那所以我們今天呢，就做一下那個嘴唇運動，特別呢，如果你的嘴唇漂亮呢，那些人說很性感的，你會。那所以呢，我們今天就做一下這個運動。那我們試一下呢，很簡單而已，我們試一下。上下左右喐动下，我先试下，我一起向上喐动你的嘴唇，看看做不做到。怎样做的？向上呢个嘴唇，如果向下呢，向左向右转个圈呢，都 OK 的。好，跟住呢，再加深一个步骤，就是呢，试下帮你的嘴唇按摩下，按摩下，按摩，按摩到啊。好，跟住你再帮他做一个紧要啲嘅运动，就是搣下去。你要搣到自己有 feel 嘅，咁搣唔搣到自己痛啊？搣唔到自己痛啊？吓，搣下去就得啦。系啦，呢个运动好重要嘅，知唔知道？因为咧，一个教会咧，即系健唔健康咧，都系靠我哋呢个运动嘅。呢个运动叫咩运动啊？咩运动啊？就叫 mission 啊！我哋啱啱搣呢个嘴唇嘅过程里边咧。就是我们要 mission， 刚才哪个有 mission 的请你举手。哇，你想想，如果教会个个一有没有 mission， 个个举手，个个都有 mission， 即是什么？有使命啊，弟兄姊妹。哇，如果恩福家个弟兄姊妹一讲，哪个有使命啊？有。哇，这间教会几不同啊，特别神吩咐我们什么要行大使命啊嘛，所以你要搣大一点个嘴，要大的 mission， 你的嘴呢就很不同。所以咧，今天咧都让我哋咧去思考上帝俾我哋嘅 mission， 特别咧，我上次都分享到就系教会咧有一师两命，吓就一个师又包括咗两条命。上次讲到就系包括就系 great commandment， 就系大诫命。而今日咧，我哋就讲到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吓。所以咧，今天咧你讲到你都唔记得都好，咁你谂一谂你个嘴，系啊，今朝牧师讲 mission。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好，天父呢，去帮助我们，因为呢，这个都是你在地上里面吩咐我们两件很重要的事情，怎样去活出大诫命，怎样行出大使命。求主你帮助我们，藉着你的吩咐，你的说话，都能够让我们清楚怎样是让到教会有生命，怎样让到我们的 行出嚟嘅时候咧，造就上帝你嘅教会，造就咧上帝你嘅国度。求主你就咁去激励我哋，帮助我哋，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门。系啦，咁啊，所以咧要重温下啦吓，咁啊，包括咗咧就上一次咧同大家去分享到就系喺马太福音第22:37-40嘅讲到嗰个嘅大诫命，咁我就再重复。等大家记住这句说话，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上一次特别讲到我们要爱神要爱人，都是上帝给我们那个吩咐和那个要在地上实践的事情。而今天我们就会读到是这个大使命，就是我们很熟悉，可能你回过教会都差不多间间教会都跟你讲这一段的圣经，不过希望我们今天藉着由另外一种的角度一个层次去帮我们去思考。圣经就是来自19-20节，是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到那个大使命的经文。事实上耶稣颁布这个大使命不单止在马太福音里面，事实上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及，包括马可福音的16章、路加福音的24章和约翰福音的20章都有重复类似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当然去到使徒行传，当班门徒接棒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7-8，耶稣也有同样讲这样的类似的说话，将一个大使命去颁布给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值得我们去思考，即是在四卷福音书都提，一定是很重要的了。那这个有多重要呢？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段说话呢？我们希望藉着今天去思考。当然又要想一点的背景，那个背景就是这段经文是来自马太福音第28章。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28章就是最后那章。最后那章里面其实在1-15，最主要就讲到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那些人很惊讶，有些人不相信，或者有很多疑惑，不过耶稣确实已经复活了。耶稣就要门徒去加利利去见他，就是这样的背景之下，跟着带到我们去到第16-20，就是这个大使命里面段落的经文，16-20。其中16-17里面这样说，他说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边，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还有人疑惑。圣经里面就讲到，就是当耶稣藉着一些妇女通知的门徒要去加利利找回耶稣的时候，事实上这件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这件事在耶稣未离世之前已经常常提的门徒，就是之后我们有一天我们约定了在加利利相见。所以现在这段经文正好就回应之前的一早的一个约定。而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个时间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复活之后的40日里面，因为耶稣就是死完之后复活，40日在地上的时间跟着就升天了。所以现在这段经文虽然没有讲个准确的时间，但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在这40日里面的其中一个时间里面，就是讲到耶稣就约了他们在山上面见面，而是讲这一番的说话。人物方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讲11个门徒。咁点解系11个唔系12啊？因为犹大点啊？出卖耶稣，跟住自杀死咗咯。喺马太福音27章咧就有描述。所以咧，剩翻嘅门徒里边咧，即系呢度就你见到都系未选跟住补上嘅门徒嘅。喺《使徒行传》第1章咧就讲到要补上门徒。OK， 咁但系而家呢度咧就讲到仍然系11个嘅门徒。不过你又留意呢段圣经里边讲嘅描述就系咩啊？系11个门徒。而不是讲11个使徒，因为你要知道前面一路讲紧选召门徒的时候，特别讲跟随他的时候，我哋成日都话12使徒嘛，系咪？但系呢段圣经里特别咧，佢又强调咧十一位嘅门徒，呢度好明显咧有一个特别嘅意义，将门徒嘅概念咧系喺呢度里边咧再一次去 帮我哋咧有思考同埋一个强化嘅作用吓。因为使徒就系特别讲紧一啲见过、亲眼见过耶稣、跟随耶稣、耶稣吩咐吓佢一个嘅使命嘅一个一啲特别嘅人咧，就系一啲使徒。所以正式嚟讲咧，圣经里边讲到使徒咧，就唔单止系呢十二个使徒，保罗都系使徒。保罗都是使徒，所以这里特别很明显就强调十一个的时候，就是跟随的耶稣的约翰、彼得、雅各、马太等等的一班人。这十一个人怎样呢？就按住约定就去到加利利里面，而其中加利利里面有一个山上面就见到耶稣。当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这里说就有拜耶稣的，即是苦伏去拜耶稣。你可以想象一下，因为见到他们的老师一位复活的主活活的摆在他面前，他们去拜耶稣。有些人仍然很不明白，因为很科学理性去想耶稣为什么还在这里呢？他们亲眼见到耶稣是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亲眼见证他断气的一刻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还会在这里活生生站在他们面前呢？有些不同的反应，不过耶稣最关心的不是你快点来拜我啦，快点来拜我啦。耶稣好想去话俾佢听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就系、是、我哋今日读嘅经文十六至到二十节里边咧所讲到嘅事情。而事实上咧，我哋有时读大使命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读漏咗其中一个部分嘅。点解？因为我哋成日都读紧十九至二十节啊嘛。但系其实咧，嗰个大使命嗰个段落咧，耶稣嘅说话本身咧系十八至到二十节嘅。十八至到二十节，咁所以咧，我哋如果要再谂大使命嘅时候咧，我哋应该从十八至到二十节嘅概念咧去谂，咁你就更加明白大使命里边讲乜嘢啦。好，我哋试下睇一睇，其实十八至二十节系讲咩咧？当时系话咩啊？耶稣系进前嚟，吓系行前一步就点啊？对佢哋话：天上地下所有嘅权柄都赐俾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要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接着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了，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如果你用心去留意，我们经常讲大使命就是说要去传福音，是不是经常都会这样说？但你试下留意这段圣经里面那个的概念是怎样一个前后包抄的概念呢？原来当我们讲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原来耶稣在前面讲了一句说话，后面讲了一句说话，是表明了我们凭什么的权柄，或者凭藉什么东西我们去行大使命呢？当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要行大使命，要走去、为耶稣做一些事情，但我们我们都平民百姓来的嘛，其实是吧？即系读得书多又唔代表啲乜嘢，有钱多又唔代表啲乜嘢，系咪？勤力又唔代表啲乜嘢，社会有地位又唔代表啲乜嘢。其实咧都好普通嘅人，甚至乎圣经里边描述到彼得嗰啲系咩啊？无知嘅小民嚟嘅啫，读书唔多嘅小民，就是、一个渔夫。即系你谂下，我哋普通一个人点样能够去承担大使命呢？原来系我哋系有啲凭藉，有啲嘅倚靠，有啲好大嘅靠山同埋力量嘅、哦。原来耶稣在整个大使命的吩咐之先，原来就讲到，原来我们就好像有一双强劲的臂弯。我示范得不好，因为我没有臂弯，是不是？即我们找些劲的可能站出来就。你会看到什么？通常我们这样是什么？两只老鼠仔在跳下跳下这样，是吧？那个就叫强劲的臂弯，不是，强劲的臂弯。弟兄姊妹，原来耶稣讲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就给我们知道有两个强劲的臂弯在支持着我们去行大使命。我们是有凭藉的，我们是有依靠的去行大使命。那两个凭藉是什么呢？第一个讲到权柄，哇，这只老鼠仔叫权柄，很厉害的。这只老鼠仔叫什么？同在，对，很厉害。所以今天讲完道之后，唔记得，唔单止记得要 mission， 仲要记得咩啊？权柄同埋同在，每一次你举起双手时，你谂起有呢两样嘢。呢两样嘢唔系嚟自我哋有几劲，系嚟自耶稣话嘅。耶稣话边一个有权柄，边一个同在呢？ 就是他自己了。所以你留意这两个是我们那个凭藉的时候，这两个凭藉有什么把柄呢？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呢？应该逐一点叫巴闭啦，是不是翻译得到啦？没难为的。Okay, 有什么可以揸住呢？首先先看第一个，那个权柄有几厉害啊？耶稣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啊。耶稣讲紧咩啊？佢有呢个嘅 power， 呢个嘅 authority 系咩啊？天上同埋地下噶。耶稣而家喺地下里边，不过佢话佢而家嘅权柄唔单止喺地下，唔单止系平时嗰啲啊医病赶鬼咁简单啊，而系仲包埋天上噶。天上同埋地下咩啊？所有嘅权柄啊！弟兄姊妹，你有冇谂下呢句说话讲乜嘢啊？即系唔系净系喺 Fort Lauderdale 啊 ，Florida 都包喎，系嘛？地上啊嘛，去到香港啊、中国啊，都系地上嚟嘅。咁耶稣嘅权柄系咪呢啲地方里边啊？系咯，仲要咩啊？唔单止地上嘅嘢，天上嘅都有，系所有嘅权柄。弟兄姊妹，即系我嚟到呢度，我就好明白，即系喺美国呢度生活最紧要有咩啊？有车错，我话唔系嘅，最紧咩啊？最紧有保险。哇！我发觉喺呢度生活咧，冇保险咧，非常之大镬。咩都要讲保险嘅，但系当你买保险嘅时候，成日都问一个问题，就系咩啊？包唔包呢样？包唔包嗰样？包唔包呢一嚿？唔包咧就即系大镬啦。到时咧。呢度出事咧，就要自己揞好多钱，都可能唔够俾啊！间屋有咩事咧？你赔埋间屋都唔掂啊！系嘛？我哋谂下，我哋今日买保险都想包啊，不过原来保险都包唔晒噶啲嘢，好多嘢咧都系冇保障噶，好多嘢保障咧系有个额度噶。但系而家耶稣话，天上地下所有嘅权柄系包到冚一冚，所有嘢都包。劲过你啲保险，呢个系一个空间嘅观念，就系、是、上帝嘅权柄系无处不在，劲唔劲啊？你去到边度都，你只要靠上帝咧，你会见到上帝嘅权柄，哇！跨越空间，跟住耶稣话咩？后边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耶稣嘅同在。同你一起的这件事是什么？常与你们同在。什么叫常啊？这个呢，如果在英文的翻译的版本，它用了一个字，最简单就容易明白，叫 always。always。我教我的仔女学英文最简单。这些日日发生，经常发生，循环不断发生的就什么？就 always， 就可以用什么？现在式。英文就是这样嘛。太阳从东方升起 ，rise 咁样，跟住加 s 喺尾 ，always 系嘛？耶稣就话佢同我哋一齐系咩 ？always 无时无刻，日日都系咁样重复重复发生，都系同我哋同在，同在到一个咩地步咧？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有一日，如果冇时间观念嘅话，佢都系代表咗乜嘢？耶稣话佢嘅。同在这个 power 呢，这个的 muscle 呢是什么？没有时间限制的，是跨越时间，无时无刻。弟兄姊妹，你想今天我们经常都说什么？ Time and space， 时间和空间，我们会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面，不过上帝会在一个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里面。所以你有，无论你去到哪一度，何时每时每刻，上帝都是靠得住，知嘛？冇一个范围，冇一个时间，佢唔喺度，唔靠唔住啊！呢个咧就系耶稣俾呢班门徒嗰个凭藉。当你要去传福音，要去行大使命嘅时候，原来你去到边一度行大使命，神都俾 power 你，俾 authority 你，与你同在。上帝都系仍然系你靠得住嘅嗰位嘅上帝。所以有時候我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去行大使命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好好去 運用呢一個咁好嘅憑藉去靠上帝咧？保羅俾咗一個好清楚嘅佢自己嘅一個生命裏面嘅經歷，包括無論喺腓立比書、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後書，都一次又一次講咩啊？我哋一齊試下讀曬三隻嘛。好，一二三，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耶穌、主基督耶穌，因他以我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唯有主站在我旁邊，加給我力量，使福音被我盡都傳明，叫外邦人都聽見，我也從獅子口裡被救出來。保羅就好清楚經歷到佢自己生命改變，願意去服侍耶穌嘅時候，去不斷去傳道嘅時候，佢就經歷一次又一次話俾人聽，佢靠住嗰個加力量俾佢嘅、俾權柄佢嘅嗰位嘅耶穌，以至佢能夠面對住所有嘢，佢話凡事都能做。保羅好體會嗰種嘅狀況就係咩啊？冇嘢唔包嘅耶穌嘅權能權柄，所以佢乜都能夠去靠住主去完成。佢知道神係同在嘅，是随时随地都在那里的，所以主一直都在他旁边，就给那些力量他，以至到狮子出现他都不怕。保罗就是这样去深深的体会到，原来我们今天要行大使命，我们要想的时候都不说，真的我很怕我不得的，是啊，你当然不得啦，但是同你同在那个得嘛，俾权柄你嗰个得嘛？要搞清楚啊！如果你得就唔使神啦，系嘛？就系因为你唔得先有神嘛。所以你越系唔得咧，你就感谢主啦。因为即系话咩啊？神会帮你搞掂包底，你靠佢就得噶啦。但我哋要谂下，我哋今时今日，我哋会唔会不知不觉喺我哋嘅生活里边，我哋即系唔系好信得过嗰个权柄，唔系好信得过嗰个同在上帝喺你嘅大使命里面，或者在你生命的每一天里面，我们会不会都是这样呢？我们之前讲过一幅的图画，就是讲原来我们有一个生命的宝座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时候没有被神坐在我们生命宝座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信不过神，信不过神的权柄，信不过神的同在，只是信自己，所以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坐在宝座上面，由自己去决定生命的每一时每一刻，结果咧就咩啊？就窝火咯！弟兄姊妹，我哋就唔会成日窝火，我谂好难翻译啊！即系搅塌咗啊！吓，即系吓咁样啦，弄冧咗咯，冧咗，你明啊？吓嘅做咩系啦？咁样啦，吓，即系咧，我哋谂一谂，今日原来我哋好多时候咧都系去习惯咗去靠自己咧，唔系去靠上帝。这个是一个生活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我们行不到大使命的一个很难的一个大的问题。知不知道我们有时候原来我们习惯了有时候做事做到好事的，我有时候做事做到好事，日头做到夜晚，夜晚做到深夜，深夜做到凌晨，有时候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但有没有想想为什么要做到这么夜的呢？是因为你懒做得慢，还是你没有好好依靠神呢？我想问大家，你知不知道创造的时候第几日创造人啊？第几日？第六日。咁一至五日人出现未啊？未。咁边个做嘢啊？边个做嘢？神做嘢啊嘛，系嘛？即系你未出现，神已经做紧嘢啦嘛，你使乜担心呢？我想问圣经里边讲创造六日创造里边系讲日头先定晚上先噶？晚上，圣经系话咩啊？有晚上，有早晨啊嘛，系嘛？每日都话有晚上，有早晨嘛，系嘛？日头系做咩噶？日头系咩啊？日头系我哋翻工嘅时间嘛。咁夜晚系咩啊？系我哋休息嘅时间嘛。咁点解圣经话有晚上有早晨啊？因为一开始一日的时候是晚上开始先的嘛，晚上开始先其实你是睡觉的嘛，谁做事先啊？神啊嘛， 要搞清楚啊！有晚上有早晨是一日的开始，是神在晚上做晒嘢，做好晒嘢之后，帮你铺好晒路，搭好晒嘢之后，跟住咩啊？早晨你就起身配合神做埋嗰啲嘢啊！要搞清楚啊！系我哋配合上帝做嘢，系上帝做好啲嘢，我哋加入去完成埋佢啊！今日我哋调翻转就系咩啊？有早上，直至到晚上。是吗？一路由日头做到夜晚，夜晚是上帝做嘢嘅时间，你都抢埋去做。你明唔明啊？你唔俾上帝去做嘢啊？呢个就系我哋有阵时，我哋生命里面就系咁样咧，搞到我哋人生就窝火。我哋成日失眠，瞓唔着。吓，我哋咧成日都冇精神，系咁要靠兑咖啡。弟兄姊妹，我唔饮咖啡噶，吓，但我都好精神，系咪？吓，因为咧。因为饮奶茶啦，因为饮奶茶啊，奶茶系唔同啲嘅，更加重要咧就系咩咧？即系我即系除非我即系身体有毛病嗰种状况，如果唔系，我而家都学习咩啊？嗰啲工作咧做唔晒就算噶啦，做唔晒算，上帝预备包底啊嘛。所以有时好奇妙嘅，我预备讲到咧，有时我真系未谂唔通，咁点啫？谂唔通我唔通唔瞓啊？但系有阵时咧，上帝好奇妙，上帝做嘢喺我瞓下嘅时候咧，就话俾我听有啲咩 idea， 跟住我就要起身写低，然之后我继续瞓噶啦。我惊我唔记得咗嘛。上帝做嘢，上帝话俾我听，我要讲咩信息啊？上帝话俾听，佢要完成佢要做嘅嘢啊，弟兄姊妹。所以今日我哋好重要，第一个嘅重点，你一定要搞清楚，我哋行大使命，我哋活出我哋嘅生命，我哋嘅凭藉系咩咧？是神的权柄，神的同在。你做事是参与，你不是主导做完的事，交给上帝，很重要的生命的抉择。当然跟着我们有这个凭藉就很不同了，有两双很强劲的臂弯帮你，托住你去行大使命，那你就很不一样了。所以跟着你就要明白，究竟大使命做什么呢？力量就给你了，神就跟你一起了。咁你知唔知大使命系做咩噶 ？mission 都系啊，但系个 mission 系搣个神嘅咩先得噶？系咪？大使命做咩噶？传福音，传福音就系大使命啊！诶，谂一谂，我成日都话大使命就系传福音。谂一谂，大使命其实系咩？我今日好想你去谂清楚，因为我哋成日都。好匆忙咁样讲咧，大使命就系传福音。其实咧，我哋讲错咗嘅。啊，你有我讲嘅，系有录音嘅，上网嘅，世界各地都听嘅。所以即系有咩事嚟到美国揾我算账啦。大使命讲咩咧？唔系讲传福音嘅，其实睇下呢段圣经讲乜嘢。原来大使命呢段经文里边咧，系成句说话里边咧，你们要去开始呢段说话里边咧，其实系嚟自一个主要嘅动词，三个分词。咁為咗要解釋下咩叫分詞，分詞就係英文就係 participle， 嚇，即係個主詞嘅補語，即係話補充嗰個主要嘅動詞嘅，得唔得？即係話咧，成句説話裏邊有一個最核心嘅動詞，而跟住其他嘅好似動詞嘅一啲嘅動作嘅描述咧，都係為咗補充嗰個動詞。咁你明我意思咯？嚇，即係嗰啲係補充嚟嘅。所以其實喺大使命呢句説話裏邊，原文裏邊嘅動詞係咩咧？好了，是时候你作答了。动词是什么？分词是什么？当你搞定了，那你就定了，你今天就可以平平安安离去了。什么？命令，必要没有命令这个字。去，是吧？主动词去，跟着分词你会填什么？施洗，还有呢？门徒，门徒是一个名词来的。教训 ，OK， 教训，施洗，仲有一个咧，仲有个咩分词？洗施洗咪一样？你分开两个啊？即系施同埋洗。哦，洗万民嗰个洗，即系洗人嚟咁。OK， 嗱，重要啦，搞清楚啦，揭晓答案噶咯，你记住咯。你记住了这个呢，你以后就不会错的了。你知道行大使命是怎样行呢？看住了答案。答案整句句子的动词呢，其实是只有一个，就是使嘟嘟嘟作门徒。 使到到到作门徒咧 ，make disciples 呢个先系成句大使命里边个唯一一个动词。哇，咁你要搞清楚啦，弟兄姊妹，行大使命里边嘅唯一一个动词系使到到到到就系作门徒 make disciples， 而且呢个字嘅用词咧系用个命令嘅语气嘅。这个动词是一个命令来的，耶稣一走出来的时候是什么？要使都都都作门徒，明白吗？ okay， 不是一个建议，啊，你们得闲就做啦，不得闲就不用了，不是这样的，整个概念就是一个很清楚一个这样的动词，去表明了做门徒、作门徒 make disciples 就是那个最重要的核心，而在这个核心之下，你们就要去了，你们就去帮人家施洗了，你们就去教训人了，你要搞清楚了。所以如果我们有时候说全福音呢，就什么，只是属于去那旧东西，应该我会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呢叫不完整，即是又不可以说你错了，你都是讲中一些东西，不过但是整个句子最核心的那个文法的原本就是这件事。在这个基础之下，我们就可以明白一间教会的存在要行出耶稣的吩咐的话，最重要就是 make disciples。 我们要搞清楚教会里面最核心要做的事，不要搞错了。我们经常再上一次就说什么，我们最怕就是本末倒置。我们的信仰如果本末倒置，将最核心的事摆错了，摆轻了，那你就跟着的事就即不是没有做一些，是有做一些，不过 做得不够最正确，那你呢射箭呢，你是射中了个靶，不过不是高分那个位置。所以呢留意了，即有本书叫做，这本书其实挺好看的，大家可以得闲去看看，叫柴米油盐酱醋茶，很容易找的，你上网找到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黄一平牧师所写的。他特别提到就是教会不会本末倒置，今天有时候我们教会的那种的模式形态就不知不觉追求了三个叫 ABC， 教会有时候追求了 A 是什么？ Attendance， 最近人数众多，教会要求人数多是不是错？当然不是啦，教会有人当然很合理啦，不过人数多不是我们的核心啊。即是你想想，如果今天坐满了这个礼堂，人数多啦，但个个都不信耶稣，个个来到只是想着来即是黐教会的活动啊，即是享受教会的免费冷气啊，那你是啦，午餐下个礼拜，不要紧，下个礼拜来吃午餐那些，以为又说我们说他，即是说那个状况就是，咦，误会了，人数多不是重点啊，这间教会人数多，那些多不是你要那些人没用的。所以有时候第一个就要搞清楚，就是教会的重点不是要追求人数多，我们可以人数多，不过不是为了追求人数多，听得明白分别。第二就是我们教会可以很大的建筑物，不过我们不是为了追求一间很大的座堂教会，我们而先成立教会，是吧？如果我要追求一间很大的教会先去一间教会的话，那今天我就不来这间教会了，老实这么说，是吧？这间教会真的很小，不过就很温暖的，但是真的很小。如果我为了追求一个很大的建筑物，做一间很大的教会的座堂的主任牧师，那真的好像很爽，不过但是这个不是上帝要求教会的本质。诗就是不是要储很多的钱，财富丰厚的教会才是一个上帝要求的教会。要搞清楚了，黄一平牧师就讲这个问题。所以呢教会最重要的不是 ABC， 是 D， D 是 disciple 嘛， disciples 嘛，是不是，最重要就是那个 D， 就是那个 disciples。 所以到耶稣就特别他讲到，就是你们要使万民作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说就是你们就要做这个方向，就是你们就是讲紧当时就同紧嗰十一个门徒讲嘢啦，系咪？同神嘅十一个门徒啦，但系咁你会唔会觉得咁咪系咯？同紧嗰十一个门徒讲，同我哋冇关。留意啊， 所以刚才我说这段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是十一个门徒，不是讲十一个使徒。今天我们都不是亲自见过耶稣的人，我们怎样计算都不会是使徒的。但我们每一个认识耶稣跟随耶稣的人都是门徒。门徒是什么意思呢？门徒的字呢，其实原来的意思，其实上一次杨牧师讲到都有好像有提及，就是讲就其实最简单讲就是一个跟随学习耶稣的人。其实即是简单的是一个学徒。门徒就是一个学徒，不过学徒就不是学斗木，就学耶稣的一个的门徒，一个的学徒。所以耶稣就说你这十一个 学徒就什么？你要训练你们要什么？使更加多人万民成为那个学徒。所以你想想他是什么？跟门徒说你要做门徒，不是使徒做使徒，而是做更加多人，还要做一个学校耶稣的人，一个学徒。所以呢，这个吩咐呢，不是只是这十一个人要做的。因为当你成为了门徒之后，你是门徒的话，耶稣同样都会吩咐你要训练其他门徒。所以呢，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今天在神的里面是一个什么身份呢？因为有多人用不同的方式字眼去描述基督徒的。即是当然刚才说第一个就可能十二使徒，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说信徒，即是我们现在没有说对与错，但是有时候我们都会说信徒，有些教会就会说我们自己是平信徒。知道什么叫平信徒？即是有些讲笑就是什么平一点的信徒，那我们有些贵一点的信徒，那有些人讲笑这么说。但是讲的什么？有些人说平信徒是什么？你是平凡的阶级，即有些人是高级一点的。讲教会，教会不是这么说的，牧师都是这么低级的，教会里面个个都是同一个 level 的。所以我们这样分平不平呢，其实就不是很好。但我们更加重要就是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代表什么？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这个字眼其实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小基督啊，记得我上次说入天上天堂呢，你为什么能够上天堂啊？基督在里面嘛，我就是一个小基督，我里面有基督在里面，那你就是基督徒了。你是门徒，你就要学校耶稣的就是门徒了。今天你是怎样称呼你自己？这个值得我们想。耶稣就是这样吩咐这班的门徒去做这件事情，要我们要做的，我们要造就的是更加多人愿意学校耶稣的人，愿意跟随耶稣的人，以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成为生命的主的人。这个就是耶稣的吩咐，听得明白吗？所以大使命呢，其实训练多些人呢有基督在他里面，个个都有小基督，个个都是基督徒。我们的责任就是做这件事，要制造更加多这些 disciples。 搞清楚了，教会的大使命是做这件事，而你要做到这件事的话，有三个的工序，三个的步骤，或者三个的概念，就是 go baptize teaching，去施洗教训。这三样东西夹埋就是为了要成就一个人成为一个门徒。门徒是一个终点，终极的目标，而个过程里面就需要我们 go baptize 和 teaching。 所以去传福音呢只是其中一个的环节，重要的不过是其中一个环节，最核心呢应该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好啦，咁所以我哋要留意啦，就係因为咁嘅原因呢，我哋要去 make disciples 呢。所以如果淨係传福音有咩问题呢，就係呢个问题啦。我哋传福音传咗俾人之后，令到嗰个人信咗耶稣，咁咪满足囉。如果大使命只係限咗令人信耶稣嘅话，我传咗福音俾佢信咗耶稣， OK， 收工，拜拜。跟住咩呀？你唔凑佢，你唔照顾佢，咁即系咩啊？等于你好辛苦生咗个仔，十月怀胎，一生就出嚟之后咩？我终于生到仔啦！跟住抌去垃圾桶，佢就成为一个弃婴。你明吗？我哋生仔就唔系生咗就算噶嘛，要养佢、凑大佢、供书教学，跟住等佢有自己能力自生， 跟住咧到真系佢长大成家立室就搬嚟屋企啊嘛。我哋要凑到一个阶段噶。原来我哋要使人作门徒，正正好就话俾我哋听，我哋嘅阶段就唔系净系大人信耶稣，信完耶稣之后唔理佢。你记住咧，你系一个摆低咗个弃婴不理嘅人。呢个就系我哋如果搞错个概念就会咁样。所以你望下呢幅图，要有阶段嘅成长，就让佢一路一路一路咁样行喺上帝里边。呢个就系做门徒嘅意思。好啦，所以做完门徒，既然系咁嘅意思，要点样能够首先生到仔啦？系咪？跟住先点样凑大佢啦？生仔嘅第一步系咩啊？耶稣就话去边度咧？马福音另外一个描述就系咩啊？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Okay, 去周围世界各地咩啊？传福音俾万民听。但系咧，《使徒行传》就再加一啲嘅补充，就系咩咧？但圣灵降临喺你哋身上嘅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主嘅见证。原来耶稣要我哋去嘅时候，就系逐步就系由一个我哋身边嘅环境一路开展，一路开展。我叫呢个叫一个叫涟漪嘅效应。你抌粒石仔喺个水里边嘅时候咩啊？一路弹开。所以你第一粒石仔咧抌喺呢度，中间就开始爆开。所以我哋传福音要去嘅时候，当然就唔系净系留喺教会，而我哋要走出去，走出去边度咧？走出去你嘅亲戚朋友吓邻舍吓你嘅社区等等里边，由呢个地方里边开始，一路一路让呢一个咧去扩散。而喺整个扩散嘅过程里边咧，最尾就系咩啊？系去到地极嘅，系俾万民嘅。所以今日我哋嘅挑战就系，你会唔会愿意做一个世界级嘅门徒咧？世界级嘅门徒，从一个世界整个万民嘅角度眼光去睇上帝嘅计划，我哋就去由你身边开始，由你身边嘅耶路撒冷开始，一路去。定系话我哋做紧属世界嘅门徒呢？你睇得明呢个字啊？呢、这个叫门徒。咩叫门徒啊？咩叫门啊？隐瞒啊嘛，即系扮嘢啊嘛。边个扮嘢最劲啊？假冒伪善嘅法利赛人，佢咪门徒咯？扮嘢扮得最好咩啊？表面好爱主啊，好热心啊，但系咧里边完全唔系嗰回事嘛。今日我哋会唔会成为一个属世界嘅门徒，跟随呢个世界走？但系耶稣俾我哋嘅眼界系咩？我哋睇住世界嘅时候，我哋就将呢个嘅门徒嘅概念去俾更加多人去认识。我哋用一个世界级嘅眼光，因为呢个主系跨越时间同埋空间嘅主。上帝系跨越空间，咁我哋睇嘢都要跨越空间，睇一个世界性嘅角度去谂下点样去 make。Disciples 就是这样去高。当然这里我也想特别去讲到，就是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啦，是吧？就是特别你去身边的人，有时候很多人都会拒绝你的，是吧？有时候都不太接受你讲的东西的，不过不要紧，就去做咯。神给我们的吩咐要走出去的时候，就是什么？我们会面对很多艰难挑战，但是呢，神给我们有教会，有人同你同行。最近我睇一个嘅节目，啊，呢个节目叫做《公司冇逼我跑马拉松》，几好睇嘅，其实真系几激励嘅例子，大家可以上网睇下。公司冇逼我跑马拉松里边咧，佢讲紧一班人就系由唔识跑马拉松，用一年时间跑全马，跑全马即系42公里。由唔识跑拉松，要训练到跑全马42公里，呢班人就系咁样样，唔识，跟住学点行点跑，跟住咧点样去试下行跑10公里啦，一路跑，跟住试下跑山啦，跑斜路啦，啊，跟住等等啦，即系跟住又试过即系暴雨之下跑步啦，等等，佢哋就系咁样由咁样开始，由唔识去到识。但系好重要，佢讲咗其中一个金句，我觉得好有意思，就系咩咧？他说一个人可以跑得很快，一班人可以陪你跑得很远。说的是原来跑步你自己跑100米很简单，啪啪啪啪啪跑就行了。但如果跑马拉松是说跑42公里，有一班人跟你一起跑，你想放弃的时候，有人鼓励你， 又繼續跑。有人在前面的時候，你又想追下他，又鼓勵你跑多些。原來我們有時傳福音的時候都是這樣，我們要去使萬民做主的門徒的時候，耶穌說是你們，你們要去。因為什麼？一個人太孤單了，神給我們教會一班人一起去實踐上帝給我們的吩咐大使命。我們全教會是一班屬靈群體的人一起去將福音去傳出去。重要啊，今天我們教會就要去想想，我們一起去一路一路做。當你覺得很累的時候不要緊，因為有一班人陪你跑。所以回教會很重要啊，待會回團契也很重要啊。因為特別如果當你去傳福音的時候，知不知道如果你不去傳福音會怎樣？你不去傳福音，異端就會去傳福音咯，是吧？你不去傳嘛，那異端就傳咯。你知不知道世界周圍很多異端？剛剛最近香港才說有個異端，即是走到來，即是走到來教會裡面去跟不同的香港的教會的牧師啊、領袖拍照，拍完照之後怎樣？就拿那些照片，我跟那些大牧師拍照，我們這個異端都跟他有關的。跟著就什麼？希望讓很多人都以為他們是正派。你不去做，異端就去做咯。剛剛最近在我們 Florida 都有報道會嘛，有個叫 Site 的報道會，就是播一個電影，一個關於醫生，即是眼科醫生的電影。你知不知道原來有些即異端，即是不是很正統的人已經混入了在那些聚會裡面，不斷拿人電話，不斷希望介紹他們，希望就吸引到這些回教會的人走出去。所以你不做呢，大把人做，不過不是你那些人。所以呢，神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吩咐，我們要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第二個很重要的分詞就是什麼？ Baptize， 去施洗。聖經裡面說奉父子聖靈的名為他們施洗，所以我們當我們施洗的時候都會舉起手說我們要奉父子聖靈的名為他去施洗。不過呢，如果你看回和合本聖經很清楚呢，就有另外一個附帶的翻譯，那個翻譯就是什麼呢？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首先你留意就是歸於父子聖靈的名，那個名是一個單數來的，單數的名代表了父子聖靈加上是一個名，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上帝是一個名。但是這裡耶穌說什麼呢？我們為什麼要為人家施洗呢？我們因為要讓到那個人不單止信耶穌，能夠很清楚他自己的生命是屬於上帝，是什麼？歸於聖父、聖子的名字，代表什麼？等於我們有些名牌呢，那些tag，那些牌，即是什麼？綁在個旅行夾上，綁了你的名字，那個旅行夾就代表什麼？這個旅行夾是我的。施洗就是什麼？在我們身上，藉著這個浸禮的過程裡面，讓人看得到我們綁了個帶在我身上，我們屬於誰的？屬於耶穌的，屬於三位一體的上帝的，我們歸在神的名下。弟兄姊妹，所以你想想，我們不只是帶人傳福音，帶人信耶穌就可以，我們要確保他歸在神的名下。歸在神的名下有多重要啊？很重要。就是你想想，如果我們一件件的行李，你想想我們一件件的行李，想象一下，跟着我们落机，那些行李就被人掉下去了，是不是？掉下去转紧啦。天使呢，就是那个执行李那个人，去帮他执翻上去，拎翻上，拎翻去耶稣那个屋企。你想象一下，他找些行李，天使说这个有耶稣的名字，这个行李是属于耶稣的，这个行李有耶稣的名字，属于耶稣的，这个人是属于耶稣的，你是属于耶稣的。神就这样归了神的名下，神就会带你回去。所以我们不单止要人家信，更加能够确保他一定被人带到回去天家里面。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去为人施洗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和意义。所以我们要需要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帮助人成为一个委身的门徒。帮助人成为一个委身的门徒，让他真的跟神有一个紧密的关系，这个名牌是施极都闪烈的。我们希望能够将人带到去在神的名下，这个名牌是施极都闪烈的。所以我们教会，我们都 俾大家知道，我哋啊帮弟兄姊妹做浸礼嘅时候，我哋系有要求嘅。浸礼唔系净系话，诶、哎，不如我哋柴娃娃做一个仪式，唔系啊。浸礼嘅意义就系，因为我哋为你能够去有一个确定嘅名牌喺神嘅里边，为你感恩，为你欢喜快乐。所以咧，我哋教会要帮你哋施洗咧，我哋希望系为你施行浸礼，唔系施行浸死。你明吗？我求求其其帮你做咗浸礼咧，其实我浸死咗你啊，因为原来你都冇把握。所以今日我哋要俾点样能够让人哋嘅清楚知道佢唔会浸死，佢系喺一个好有意义嘅浸礼里边咧，我哋需要咧一路一路帮助弟兄姊妹有一个委身嘅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挑战你，特别系你领袖嘅话，你要帮助人有一个委身嘅生命，以至到我哋对弟兄姊妹有要求咧系合理嘅。这个要求不是来自满足牧师的要求，而是满足上帝，希望你能够有坚定对上帝的委身，这个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期望。最后一点就是，最后一个分词就是讲什么，要教训。耶稣说什么，凡我耶稣所吩咐你们的，你们就是什么，那十一个门徒，耶稣吩咐这十一个门徒的，这十一个门徒就教回他们下一批的门徒遵守。这个的概念，耶稣就是说，耶稣传给门徒，门徒传给新一批的人，要成为门徒的人，将这个教训这样去延续，这个呢就是教训的意义。所以原来我们在大使命里面，我们就要让这个教训一代传一代，传给最重要的东西传给他。有一个人物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 Rick Warren，华里克牧师，就在美国里面很有影响力的一位牧师。而左边那位就是他爸爸 Pastor Jimmy Warren， 即他爸爸原来都是一位牧师，做了50多年的牧师。这位牧师其实他很 很有心，即很有爱主，他愿意去到世界各地里面去帮助人起教会。再补充少少，帮助人起教会系咩意思咧？真系起一间教会啊！原来阿 Jimmy Warren 呢位牧师就系佢去到世界唔同嘅各地里边一啲嘅地方冇教会嘅地方，就系帮人哋用啲木材一路搭一间教会出嚟啊！佢系咁样起教会，佢就系咁样咧，为咗去到世界各地里边帮助人起教会，让有一间教会存在，跟住让人喺有一个地方去认识上帝。他一生就是这样，不过到他年老的时候，他都在病床里面，在病床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当时 Rick Warren 和他的太太和他的、家人都在旁边。当时他爸爸再一次说，我要起教会。跟着 Rick Warren 就问他，在哪里还要起教会啊？他说，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是什么地方啊？零下五啊几度，哇劲喎 ！Marco 真系识见多识讲喎。零下五啊几度，好冻嘅地方。不过佢阿爸好想喺呢啲咁冻嘅地方里边，继续逐条木搭，希望起多一间教会，俾呢度嘅咁冻嘅地方人都有教会聚会。佢就话俾人听，好想呢样嘢。不过跟住当然，美国人就 OK， 我哋听到你嘅呼求啦。跟住但系喺之后里边开始咧，慢慢佢即系越嚟越开始慢慢唔好清醒啦，或者咁讲，即系或者。其实他很清醒，就是他可能中国人讲的什么，可能有少少回光返照，是不是中国人用这些字眼去描述，就是说有一刻就是 他有些事觉得要做，他想落床，其实他 那晚已经离世了，他有一刻就是他想落床，他想做一些事，跟着他的新抱就说，你不要落床了，你病紧了， 你不得了，你不要再落床，我帮你搞，你要拿东西我帮你拿了。跟着他爸就是 Rick Warren 的爸就是讲了一句的说话，我要为耶稣多得一人。跟住碧云话听到啦，跟住佢阿爸就继续讲为耶稣多一人，多得一人。所以我都唔知佢究竟系清醒定唔清醒啦。佢可能迷迷糊糊地好，但如果佢迷迷糊糊嘅话，佢就不断讲呢一句说话，讲咗一个钟头。佢话要为耶稣多得一人。就是这样，他爸爸临死之前的这个遗言， 这个最后的吩咐就摆在 Rick Warren 心里面，他说愿意将爸爸这份心意去传递下去。他爸爸告诉他， Rick Warren 就在他那本书 Purpose Driven Life， 就是目标的人生那本书里面，就告诉人他今天都是要为耶稣多得一人。他领受了的遗言，他告诉周围人这个遗言是很重要的。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很重要的事就在二十八章最后十九节里面告诉他，很重要的就是这样，要一代传一代地教训下去。就正如我们之前看到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传给提摩太，要提摩太教导那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接着提摩太就要找一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就教导这个别人。这个棒一路接下去，你看一个接力赛，一棒传一棒，一棒传一棒，一棒传一棒，这一条棒一路传下去，那个福音就能够去到地极。弟兄姊妹，会不会今天由你断缆呢？会不会我们成为了断缆那个呢？耶稣吩咐这个大使命的时候，要我们去啊，延续啊，不要被这个福音的棒去断缆。所以我们大使命是什么呢？对于我们恩福家来说，我们就是这样，要建立一些未信的人，我们未信的，我们将他福音带给他，可能我们透过福音圣言经一些的福音课程，又或者直接去他家里面传福音，我们 go。 但记住，我们要不单止去到这一步，教会还要帮助人能够清楚委身在上帝里面。所以我们有初信成长班，相信成长栽培就是为人清楚，跟着有一个的价值观重整，希望能够发芽，以至能够确定他能够懂得自己去成长长大。当一个基督徒或一个信徒一个门徒长大了之后，希望他继续成长，继续成熟，以至他就是成为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都要想想，我们就是要怎样去帮人成为一个门徒，逐步稳定成长。所以弟兄姊妹，行大使命并不是只是去到令人信耶稣，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将信耶稣的人带得更稳固，更有根基。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所以在我们门口里面，我们的网页里面还有另外两个很重要的说话，就是什么？ Share the gospel, make disciples。全福音 share the gospel 就是 under 在一个 make disciples 的观念里面，这个 D 比 ABC 更重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就是什么呢？要去突破那个框框。今天呢，我们都要去面对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要离开那个安逸的地带。当你信耶稣越久，回到教会越久，开始呢习惯了，就越来越没效率的，就是好悠闲在教会里面去生活，一个安逸地带。不过呢，这里摆给我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会不会可以走入改变地带，离开我们的安舒区，进入一个改变地带。我们去试一下去有些改变，有一些很小的改变，开始让我们对福音火热，让我们对大使命行起实践那步。就好像由零马拉松的经验去到跑42公里的经验一样，可能是由5公里开始，10公里，跟住开始就是一个挑战的地带。是，我都很期待住我们恩福家，我们为一次就30几40人一起 去非洲宣教的。是不是我们一起唱阿玛利拉库潘达，是不是跟我们唱一些歌，将福音告诉他们，是不是告诉耶稣，我们 Jesus love you，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去同心祈祷。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留下了大使命。我们是不配的人，我们好像很无力量。多谢你又给下了应许，给下了能力，赐下了权柄和你的同在，给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很有能力，很有盼望去为主你去做这个使命。求主你就帮助我们，特别帮助恩福家里面，我们去建立了一个很有效的系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都热心去走出去传福音，我们去帮助人去受洗，建立一个委身的生命。 更加我们要将这个棒一代传一代去传承下去。求主你就这样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被主这个说话去感动，而不是再一次将这个马太福音的经文当作即是一些很普通的事情，或者好像吃生菜一样吃了就算，然后我们放在心里面愿意走出来。求主你就这样去帮助我们，求你就听我们祈祷，是奉耶稣的名字而求，阿们。我们身边见到的人，一些我们真的是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朋友，甚至或许一些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主求你就是这样去帮助我们，藉着今天的说话，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好好在地上里面先活出那份天国的生命。就求你听我们祈祷，是奉耶稣的名字而求，阿们。